我传道的时候跟祝福交谈、啊、就知道了有些马来西亚人感到上帝是可能存在的，不过他们不知道上帝是什么样的神，还有些呢怀疑他的存在的。那么今天通过这个演讲，你能够知道有很多证据证明造物主的确存在。不过有人会问，知道造物主的存在重要吗？知道上帝有没有存在会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吗？答案是会的。要是你找到有力的证据看出上帝的确存在，并通过一些可靠的资料来认识上帝，保持跟上帝的好关系，就一定会得到很多的益处。我现在介绍其中的四个，认识上帝有什么益处呢？四个。第一个是明白人生的目的。很多人都很想知道人生的目的，也想知道怎样才能活得更有意义。如果上帝创造人类，那么上帝一定有目的的。那我们承认上帝的存在，培养跟上帝的友谊，就能够从上帝学到人生的目的。第二个呢，是享有内心的安宁。因为造物主会让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受苦的理由，上帝也保证给我们受苦并不是他的旨意，感到安慰。第三，有光明的前途。造物主就是上帝，保证他对地球的旨意必定实现，那个时候天下太平，不会有罪恶，没有疾病，没有死亡，认识上帝有这样的希望。第四，知道怎样应付困难和做明智的决定。那如果上帝存在呢，他一定很有智慧的，那他也知道什么才是对我们最好的。上帝提供了很多原则帮助我们应付困难和做明智的决定。对，认识上帝，你的生活比较轻松。到这里我们提到只有四个认识上帝的意志，我 从中我们可以学到，如果我们承认上帝的存在，你的人生会有很大的改变。那接下来我们考虑一下上帝有没有存在这些证据。打个比方，你在沙漠中流浪，没有水，没有食物，快要步行的时候碰到一个房子，这个房子呢不是很新，不过看来有人保养得非常好，非常美丽的房子。那门口有一个标志说进来享受里面的一切，所以你进来了。冰箱里面有足够的食物，有自来水的供应，也有冷气，那你在这个房子里面休息了一段时间，很有力量，感到很舒服。那么有人过来跟你说，这个房子呢，不是人造的，而是自然而然碰巧产生的，你会相信吗？应该不会。这个房子呢，一定有人建造的，一定有人照顾的。那么这个宇宙、地球还有我们生物又怎么样呢？我们一起看看希伯来书的三章四节的经文。希伯来书三章四节说，任何房屋都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上帝。我们就在马来西亚路上经常看到一些很破烂的一些小的房子，是碰巧产生的吗？还是有人造的呢？还是有人造的，对吗？那么这个宇宙呢，宇宙里面的所有东西呢，没有造物主吗？一定有造物主。那么接下来我们考虑三个具体上的东西来确定上帝的存在。第一个是宇宙，第二个是地球，第三个是生物。第一考虑的是宇宙。 那整个宇宙呢需要两个方面的照顾，一个方面呢它要被创造，第二方面呢它要被维持。那创造宇宙需要什么东西呢？那科学家发现到物质可以转化为能量，就是东西可以转化为力量，力量也可以转化为东西。怎么样可以确定这个原则呢？比如说我们每天看到的太阳，太阳非常有力量，那 太阳的力量是从哪里出来的呢？太阳每秒把400万吨的物质转化为它的力量，反过来说，把一秒钟太阳所发出的所有能量呢，可以转化为400万吨的东西。那因此呢，如果有非常非常厉害的力量的来源呢，什么东西都可以创造，也可以创造宇宙。哪里有这样的能量的，就是力量的来源呢？圣经有回答，看看以赛亚书的40章28节。以赛亚书40章28节，说：难道你不知道吗？难道你没有听见吗？耶和华是创造大地四季的主宰，是万事长存的上帝。他既不疲累，也不困乏，他的智慧深不可测。那先知说，耶和华就是一切力量的来源。耶和华用这些非常厉害的力量来创造宇宙。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是维持，怎么样可以维持宇宙？科学者发现到一个普遍的法则，运用到所有的东西，所有东西都倾向于无秩序的状态。科学者把这些倾向叫做热力学的第二个定律。是什么东西呢？打个比方，刚刚被建造的房子是非常的有秩序的，非常的整齐。不过如果没有人住，没有人保养，这个房子会变成怎么样呢？一直保持很漂亮的状态吗？没有啊，房子越来越破烂，墙壁剥落，水管堵塞，屋顶开始有洞，漏水，长出植物，甚至很大的树从里面长出来。过了很多年，这个房子已经不能忍住了。开始的时候非常的漂亮，不过过了几十年就非常的破烂了。所有东西都有这个倾向，新的时候很好，老了就不行。不过呢，我们看看宇宙又怎么样呢？宇宙过了很长时间了，已经可以说很老了，那它开始破烂了吗？我们要是举目望天，用望远镜查看星空，我们会看到什么样的宇宙呢？是非常巨大的星系，所有恒星、行星等天体都循固体的轨道运行，没有半点的偏差，非常的正确。那如果没有人保养，宇宙不会那么长时间维持它的运行。那么什么力量是维持宇宙的运行呢？我们看看刚才的经文的前面一点，以赛亚书的40章26节。40章26节，这里有答案，谁维持宇宙的运行？26节说：你们上天瞩目吧，这一切是谁创造的呢？是上帝创造的，他率领星辰，如临大军，悉数号召，一一点名呼唤，他能力准备，力量强大，所以连一颗心都不缺少。没错，耶和华上帝就是宇宙这个秩序的制定者，他是维持宇宙运行的创造者。那接下来我们考虑宇宙中的各项物理的条件，调节的非常的恰当，适合生命生存这个例子。我只提到一个例子， 大家可能听说过宇宙呢，现在不断在膨胀。那意思是这一个星球和另一个星球的距离膨胀的话越来越远，对吗？那科学者发现到宇宙膨胀的速度非常的快，把这个一个星球非常重的东西走得那么快，需要很大的力量。不过我们要另外考虑是万有引力，就是很重的东西呢可以吸引其他东西。地球有引力，所以我们可以 走在地球上。太阳有引力，所以地球才围绕着太阳公转。你看，引力是把一个东西靠近吸引一个东西的力量。不过另外刚才谈到的是膨胀的力量，是一个星球和一个星球越来越离开的这种力量。所以引力和膨胀的力量需要一些平衡，如果不平衡，引力大，那宇宙越来越缩小，最后崩溃。那如果膨胀的力量大，宇宙越来越大，消散。那这个两个力量怎么样调节起来呢？一个科学者说到宇宙膨胀的速度快一万亿分之一，或者慢一万亿分之一，都导致宇宙的消灭。一万亿分之一的这个比率来调节起来，所以宇宙现在才存在。那么把这两个很大的力量以一万亿分之一的比率来调节起来的是谁呢？这里肯定有一位有智慧而有力量的个体在进行调节，就是耶和华上帝。那我们可以考虑的第二个具体的例子是地球。地球的位置呢，位置是非常的适中。如果它离太阳近 5% 或者远 1%， 生物就不能生存了。还有地球在银河系里面的位置也非常的适中。地球的银河系里面的位置是不是很中央，也不是很边缘。那如果地球放在银河系的中间中央那边的话，那边有很多很多很大的星星，那么很大的星星有很大的引力，所以地球不能维持公转。那如果地球放在很偏僻的地方，那如果很偏僻的地方的话，这个化学元素不够，所以生物不能生存。所以地球放在一个银河系的很适当的地方是非常重要，是关键于生命的生存。还有呢，很特别，地球是24个小时转一次，所以大概有12个小时的白天，大概有12个小时的晚上。不过看看其他星空，比如说金星，这个金星呢，3000个小时的白天，3000个小时的晚上，6000个小时再转一次。那如果地球也这样，3000个小时的白天，3000个小时的夜间，会怎么样呢？白天很热了，人不能生存；晚上太冷了，也人不能生存。所以24个小时转一次也是非常非常适当的速度。还有地球呢，有大气层这个保护膜。这个大气层呢，让我们呼吸，还有吸收99%的紫外线。还有地球有引力，所以从外面有很多石头块飞过来，不过没有到达地球上。为什么呢？因为有大气层呢，大气层里面这个石头块就燃烧消灭了。那么哪位把地球放在非常适当的地方，把地球转24个小时一次，放大气层这个保护膜，让生物生存呢？这里应该有造物主的智慧和力量。那第三个具体要考虑的东西是生物。 先入是怎么开始的呢？那科学家才知道，我们生命由于某些特别的分子而转变过来的。他们说，这些分子很可能从无生命的物质中自然产生，并自行复制。可是他们找不到证据证明真的有过这些分子，也不能在实验室里头制造出来这些分子。大家都可能听说过蛋白质这个东西，蛋白质。蛋白质是非常重要的维持生命的东西。那一个蛋白质分子呢，一般由于几百种的氨基酸来组成。这个氨基酸还必须按照特定的次序排列出来，然后这个蛋白质分子要被折叠得它的三维形状才能发挥作用。所以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蛋白质里面的几百种的氨基酸排列起来，然后折叠到很适当的形状才发挥作用。那人体需要多少个蛋白质呢？几千个不同的蛋白质。所以几千个不同的蛋白质都需要这些过程来组成才可以发挥作用。那一个物理学家说，每个细胞要有几千个不同的蛋白质分子才能坚强工作。那如果说这一切都是碰巧产生的，根本不可能。那我们的细胞呢，要能存活最少需要三种复杂的分子。第一个是多氧核糖核酸，是 DNA。 第二个是核糖核酸，叫 RNA。 还有第三是蛋白质。这些分子呢，必须一直发挥作用才行。不过很不可思议，制造蛋白质需要 RNA， 制造 RNA 也需要蛋白质。那怎么样解释呢？哪一个先？所以科学家无法解释这些复杂的分子是如何同时碰巧产生的。如果没有，造物主解释不了这点。进化论者会以为有一些所谓简单的生物，比如细菌，进化为复杂的生物。不过如果你研究到细菌的构造，就感到非常的惊讶。听到细菌就觉得有点可怕的感觉嘛，细菌了。不过你的肚子里面有很多细菌帮助你的消化。你的肚子里面有多少种的细菌呢？三万种。畜牧的话大概100到1000万亿个细菌现在在你的肚子里面工作，帮助你的消化。把一切的细菌拿出来，有多少公斤呢？2公斤的细菌生活在你的肚子里面。那这个细菌呢，一般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尾巴，这个尾巴是旋转的。那这个旋转的尾巴呢，让它走来走去。这个尾巴呢，大约400种的蛋白质来组成的。这个蛋白质就像模特一样，不同的配件来做出来。很惊奇的是，这个尾巴呢，20分钟之内就可以 自动的组装出来。那这个旋转的一种可以说是摩托，一分钟旋转多少次呢？比如说你的车的话，大概一分钟 engine 是大概6000次旋转。不过这个细菌的尾巴呢，一分钟可以旋转17000次，那么快。所以一篇科学书说，细菌里面的这种精巧的纳米分子摩托，就没有任何工程师能够做得到的。对，还谈到细菌，它的繁殖方法是一个变成两个，对，自己复制自己，自己 copy 自己。那它的这个 copy 的速度非常的快。10分钟一次可以复制一个变成两个。那过了两个小时，一个细菌可以变成多少个呢？4000个，那么多。所以说到细菌，它并不是说很简单的生物，是非常非常复杂的生物。 所以这说明呢必定有一位世界者存在。那接下来说到我们的人体吧，我们的人体有几十万亿的细胞来组成的，这个一个一个的细胞里面有 DNA， 那 DNA 包含很多信息，把 DNA 里面的信息比作百科全书的话，最起码一本一千页的百科全书，把 DNA 里面的所有信息拿出来变成多少本的百科全书呢？十本、二十本，只要说856本百科全书可以写满 DNA 里面的所有信息。那比如说你在图书馆里面看到856册的那么多的百科全书，可能从那边到那边也不容纳那么多的信息。还有人说这些百科全书没有了，没有作者，而自然而然碰巧产生，你会相信吗？肯定不能相信，对吗？这个 DNA 有关的记载呢，圣经里都可以找到的。我们看看诗篇的139篇的14节到16节。诗篇139篇的14节到16节。14节，我要赞颂你，因为我的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我是清楚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最深处被编织成形，当时我的哥哥在你眼前并不隐蔽，我还是胚胎的时候，你的眼睛就看见我了。我身上未有一处成形，我白体受造的日子，这里谈到啊，很有意思，都已经记在你的册上了。对，人的事实书呢是写在耶和华的册上，就是说 DNA 里面了。那这里我们考虑了几个通过受造的万物看出来的上帝存在的证据，我们继续考虑通过受造的万物看出来的上帝的特质。上帝的特质是通过受造物可以看得出来吗？我们一起打开看看圣经的罗马书的1章20节的经文。罗马书的1章20节，自从创世以来，上帝那些看不见的特质，就是他的永恒力量和先性，都已清楚可见，从他所造的东西就能看出来，所以他们实在没有结果。没错，圣经说通过受造的万物可以看出上帝的特质。那么怎么样可以看得出来上帝的特质呢？接下来我们考虑一下三种上帝的特质。第一个是上帝的智慧。现在打个比方，如果你把这个马六甲的城市用很高的墙壁来围起来，然后禁止外面的水进来，禁止里面的垃圾扔到外面，水不能进来，垃圾不能出去，那这个马六甲会变成什么样呢？过了一段时间就非常的肮脏，不能人住了。不过很不可思议，立柱就是这样的状态，立柱的水呢没有从外面进来的，立柱的垃圾呢不会连到外面的，不过立柱还是维持生物的生活，因为立柱有令人惊叹的循环再生的能力，是各种维持生物的物质继续挪用，这就表明上帝非常有智慧，对不对？那接下来我们考虑一下上帝的贡献。上帝造人的时候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特别的东西，就是良心。世上许多地方现在或者古代人人都有是非感，古代的巴比伦人也好，埃及人 希腊人，现在的澳洲的土著，美洲的原住民，他们都有同样的道德标准。叶博士说，看来世上所有人都有是非对错的概念。我们有这个是非对错的概念，就是良心，就清楚显示上帝的公正。第三个上帝的特质就是爱心，上帝最显著的特质就是爱心。那上帝创造万物让我们享受，这已经表明上帝非常有爱心。尽管很多人漠视或否认上帝的存在，可是耶和华还是厚赐百物给众神，这就是他爱心的明证。你们还记得刚才我打的一个比方，就是沙漠当中看到一个美丽的家园，里面找到一个足够的食物、足够的饮料这些例子吗？那如果有人为你特意准备这些冰箱里面的东西，或者各种食物以及水和冷气，为你特意准备，是不是感到他的爱心呢？这就是耶和华的爱心的表现。耶和华创造地球，给我们享受里面的一切，都表明上帝非常有爱心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可以谈到完全另外的东西，就是圣经。圣经本身呢，是说明上帝的确存在的。三个简单的例子，第一个是圣经里面的预言。圣经里面的预言呢，非常的准确。圣经在西前大约200年就预言了巴比伦被毁灭的时节。圣经也准确地预言了耶稣成为弥赛亚的时间，以及他在地上生活的细节，都表明圣经是上帝来做的。第二个呢，与其他古代的书不同，每当涉及科学，圣经都很准确。第三，圣经中的智慧和劝导有力量改变人的一生。对，这本书很有力量，这表明上帝是存在的。所以我想鼓励你阅读圣经来认识上帝。不过有人会问，为什么要看圣经？只研究受造的万物不够吗？可以考虑的，可以值得考虑的问题啊。那另外打个比方吧，比如说你早上起来闻到非常好的香味，然后你下来客厅里面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巧克力蛋糕，哇，非常漂亮。你找科学家过来研究到这个巧克力蛋糕，那科学家可以告诉你什么呢？这个蛋糕是怎么样做的，用什么配料来做的，都会告诉你。不过科学家不能解答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说谁做这个蛋糕，为的是谁做的？为什么做的？或者你可不可以吃这个蛋糕？都不知道。这些答案是问谁才对呢？问做这个蛋糕的人才能知道。那地球和宇宙、生物都一样，科学家越来越认识这些东西怎么样过来的，什么样的东西来组建起来的。不过还不知道谁做的，为谁做的，或者为什么做的，或者我们可不可以享受到什么样的程度，都不知道。那这些问题的答案写在哪里呢？只能找到圣经里头。因此呢，我们要研读圣经。那今天的资料让我们明白四周世界都显示上帝存在的证据。那如果你能够相信上帝的话，我开头的时候提到最起码有四个意图。第一个是明白人生的目的，第二个是享有内心的安宁，第三个有光明的前途，第四知道怎样应付困难和做明智的决定。所以认识上帝非常有意义，所以我想鼓励你，让我们继续通过研究受造的万物，也研究圣经来加深 군자오우주예호화다요이 好，谢谢你，白弟兄，清楚帮助我们认识到宇宙处处都有上帝存在的证据，也谢谢告诉我们，我们要加深对上帝的认识，而从中得福。我们也谢谢在座的各位的留心聆听以上演讲，而下个星期天，我们在这里同样会有另一个演讲，那是特别演讲，是在耶稣受难纪念之后。